上一讲呢，咱们提到过，德国在马恩河会战中吃了败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把兵调到东线去抵御沙俄的进攻。原本按照施里芬伯爵元帅的想法，沙俄从宣战到集结兵力再到发起进攻，怎么着也得6到8个礼拜。所以呢，德俄边境上德国根本就没有部署多少兵力，是吧？那俄国人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这个很简单，因为俄军的作战计划是法国人帮着制定的。法国人深知俄军的弱点就是慢啊，所以这份计划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法军总参谋长就反复给俄国将军们洗脑，灌输必须主动进攻的思想啊，洗脑特别成功，是吧？连沙皇都说啊，我们会迅速对准德国的心脏进行打击，我们两国的共同目标就是柏林，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不感兴趣啊。沙俄前总参谋长向法国保证，动员后2礼拜，80万俄军就会做好战斗准备。德法战争一爆发，法国大使就开始催沙俄啊，你怎么还不进攻啊？赶紧的，我们这儿要盯不住了。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是沙皇的大爷，一位铁杆亲法派啊，向法国大使保证说，我甚至可以不等我的几个军全部集合就进攻啊。沙皇也表示，我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打开通往柏林的道路。俄国人呢，决心很足，口号喊得震天响，动员却相当缓慢啊！这还真不是他们磨洋工，而是他们就这水平。俄军在边境地区动员用了4到6天，内地军区5到8天，远方军区6到21天，二线部队15到28天，来自西伯利亚的军队差不多2月才能陆续抵达啊！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交通太不发达了。德国有17条通向东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每天可以跑500趟火车，还有很多条支线，从干线呢再通到边境地区。一旦边境有情况，德国兵坐一宿卧铺就到前线了。沙俄可不一样，从内地城市到俄德边境只有6条铁路干线，支线也太少，本来铁路就不行。因为怕德国入侵，沙俄呢还想出了一损招，故意把边境地带变成一片荒地，晴天三尺土，雨天一身泥。这么一来，德国人入侵是费了劲了，自己想出去也难，走过这些地方那速度啊，简直比牛车都慢。等到他们好不容易打进东普鲁士的时候，后勤运输问题又显示出来，俄军的素质差，那后勤水平就更差。俄国的将军们甚至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后勤部队，没人知道，是吧？进攻东普鲁士的是俄国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司令呢分别是莱宁坎普将军和萨姆索诺夫将军。起初进攻非常顺利啊，德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啊。德国东线总指挥第八集团军司令普里特维茨将军非常震惊啊。这个普里特维茨啊，没什么本事，主要靠能吃和讲荤段子出名啊。他讲的荤段子深得威廉二世欣赏，一欣赏就提拔，提拔提拔提拔，就提拔到集团军司令了。普利特维茨一听说战事不利，当即下令全军后退。命令一出，第八集团军的作战处处长霍夫曼上校马上表示反对，是吧？霍夫曼上校是个俄国通，太知道俄国人吃几碗干饭啊。他说，咱们在前线截获的俄军电报用的都是明码，这咱都开了战了，他还用明码发电，是吧？这不是俄军使诈，而是他们连密码系统都没有。说白了，俄国佬根本就不会打这种现代战争。日俄战争的时候啊，霍夫曼在俄军中当过军事观察员，看过俄军是有多散漫，是吧？而且你看他们派来这俩人啊，霍夫曼说，这俩人我太熟了，莱宁坎普和萨姆索诺夫，当年我在沈阳火车站月台上亲眼目睹他俩吵架，那会儿他俩是师长，原因是萨姆索诺夫的部队顶不住，让莱宁坎普增援，莱宁坎普说什么都不帮忙，俩人吵着吵着就挥拳打了起来，一直打到地上打滚，俩师长俩将军完全不成体统，跟泼妇一样，是吧？所以这俩人以前尿不到一块儿，现在也一样，肯定面和心不和。所以呢，霍夫曼就写了一份作战计划，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先收拾萨姆索诺夫，再去解决莱宁坎普。这个霍夫曼呢，就拿着这份计划去见普里特维茨和参谋长瓦德西。这个瓦德西就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那个瓦德西元帅的侄儿，也是一个靠自己家族当官的酒囊饭袋。 两位一开始还不听，非要撤退。霍夫曼一顿好说歹说，终于得到他俩同意啊。但是这时候新命令下来了，普利特维茨和瓦德西双双被解职，接替他俩的人那是大大的有名。接替东线司令一职的是保罗冯兴登堡大将，接替参谋长的是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兴登堡现在已经67岁，本来是退休在家的，这个时候呢被派过来主持东线大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德军统帅部认为啊，那兴登堡有资历有威望，能镇得住，实际指挥战斗的呢还得靠鲁登道夫。鲁登道夫这时候只是个少将，攻打烈日要塞的时候呢有个旅长阵亡，鲁登道夫临危受命当了代理旅长，表现得非常出色。现在东线告急，那总参谋部第一个想起来能力挽狂澜的就是他，但是呢又怕他资历不够啊，连冯都不是，是吧？他都不是贵族出身，这个人个性呢又比较强啊，所以就让兴登堡这个老将来给他撑腰。这对未来德国陆军的黄金搭档就这么走到了一起。俗话说换帅如换刀，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上任就以霍夫曼的方案为基础调整了军事部署，准备对付俄军，各个击破。德军只留下一个骑兵师拖住俄军第一集团军，这个骑兵师每天啊白天大摇大摆的行军，扬起大片的烟尘，晚上呢悄悄溜回出发地，明天再来一遍，假装是有一大队部队。鲁登道夫啊可能是三国演义的粉丝啊，招学的不错，俄国人就吃了没文化的亏了，没看过三国演义，果然就上当了。莱宁坎普如临大敌，不敢前进。之后呢，鲁登道夫命令萨姆索诺夫这边的德军诈败，佯装撤退，俄军果然再次中计。萨姆索诺夫下令给我追，是吧？有的部队短短12天竟然追击150英里，疲惫不堪。终于等到萨姆索诺夫完全钻进了口袋，德军立刻调动部队从2翼合围，瞬间就合拢了包围圈。萨姆索诺夫这个时候发现中计，也顾不得面子了，连续发电报给老冤家莱宁坎普啊，你得拉兄弟一把，看在沙皇的面上，是吧？莱宁坎普一看，你小子也有今天啊，当年在沈阳揍我的时候你忘了吧啊，但是也不能说记仇啊，啊就找各种理由啊，要么是车坏了啊，要么是没买着票啊，要么自个儿拉稀了，反正磨磨蹭蹭就是不去。结果就磨蹭到了8月27号，萨姆索诺夫的末日到了，饥饿和疲惫的俄军被彻底击溃，士兵们像疯了一样的逃散，德军像赶羊一样把他们赶到一起，俄国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5个军长俩被俘，萨姆索诺夫本人在一片森林里开枪自杀，德军取得了完胜。这一仗应该叫什么名呢？啊，这个按照传统啊，一般都是按地名，比如在马恩河附近打的就叫马恩河战役啊。所以呢，这个鲁登道夫呢，准备给这一战命名为这个弗勒格瑙战役，因为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在一个叫弗勒格瑙的小村里发出来的。但是霍夫曼说别啊，咱们这一战啊，应该叫坦能堡战役。为什么呢？坦能堡离这儿不远，500多年前条顿骑士团在坦能堡被波兰立陶宛联军打败，骑士团团长的脑袋都被人砍了，这是咱们日耳曼民族的奇耻大辱，所以咱现在用坦能堡战役命名这场大胜，可以一雪前耻，振奋德国人的精神。鲁登道夫一听，嗯，还是你觉悟高，就这么定了啊。坦能堡战役德军全歼沙俄第二集团军，2周以后鲁登道夫又重创了沙俄第一集团军，俄军指挥官莱宁坎普丢下部队自己骑摩托跑了，被沙皇炒了鱿鱼啊。从这儿你也能看出来沙俄军纪有多涣散啊。莱宁坎普先是卖队友见死不救，后来扔下部队逃跑，这在任何国家军队里都是死罪，到这儿呢就是个撤职，连处分都没有，那你说俄军的战斗力能强得了吗？2场败仗下来，沙俄军队损失超过25万，而德军只损失了2万人，沙俄从此被逐出东普鲁士，并且呢丧失了东线的战略主动权。德军这边打了大胜仗啊，总参谋长小毛奇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直到西线德军在马恩河战役中失败，全国上下情绪低落的时候才宣布这场胜利。 消息一出，健忘的德国人马上就忘了马恩河的失败，开始欢庆胜利。媒体啊，整版整版的宣传坦能堡的胜利者，兴登堡在一夜之间成了大英雄，德皇授予兴登堡元帅军衔。一战的时候啊，德国一共只有五名陆军元帅，不像二战都是19个，并且呢任命他为东线德军总司令。全国掀起兴登堡热，柏林修建了兴登堡纪念碑，许多街道广场以兴登堡的名字命名，很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市场上出现了种种以兴登堡命名的商品啊。而卢登道夫将军作为战役的实际指挥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荣誉啊，这跟他不是冯有很大的关系啊。很多人为卢登道夫鸣不平啊，比如霍夫曼。霍夫曼在战役结束后晋升为少将啊，这个领着人呢在这个坦能堡战场这个旧址参观，一有人来访他就给人讲说，您看这儿啊，这是战斗前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啊，您再看这儿啊，这是战斗期间他睡觉的地方啊，还有这儿，这是战斗后他睡觉的地方。合着整场战斗陆军元帅都是在睡觉是吧？其实啊，这个兴登堡是非常认可鲁登道夫的，他评价说鲁登道夫是个合格的战地指挥官，他知道把细节留给他的下属，他不会去亲自干预过多啊。所以兴登堡给德皇写信说，鲁登道夫已经成为我忠实的顾问和朋友，我完全信任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从此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就一直搭档，被称为珠联璧合的一对将才。沙俄这边发现自己啊确实弄不过德国，那找软柿子捏吧。谁是软柿子呢？奥匈帝国。1914年9月，俄军围攻奥匈帝国的普塞米市要塞，那经过长达194天的围攻，11万这个奥匈帝国守军向俄军投降，奥匈帝国士气大跌，有全面崩溃的可能。于是德国赶紧过来帮忙，组成德奥联军发起反击，不仅收复失地，还攻占了包括华沙在内的大片沙俄领土。啊，俄军损失超过了170万人。啊，不过这点人对沙俄来讲啊，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开战以来，沙俄新征的兵就1300万。当一位英国使节对俄军的损失表示哀悼的时候，沙俄陆军大臣跟他讲，那说这个你不要因此感到难过，那人是我们这儿唯一过剩的东西，是吧？德奥联军虽然打胜，但不是毕竟兵力不足，无力继续进攻，东线战场就也陷入了僵局。而这个时候，在遥远的亚欧结合部，之前一直行将就木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突然加入了战争。土耳其为啥要来凑这个热闹呢？他们的战斗力又怎么样呢？咱们下一讲再说。